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77集，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六。说话间，公孙跑了过来，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匣子来，就见那匣子里是一颗一颗黄豆大小的黑色豆子。公孙拿出一颗来，对着吹了口气，随后就见那豆子突然亮了，同时呼一声，那糖豆突然胀开，悬浮在半空中，直胀的苹果那么大。四周围瞬间亮堂了起来，就见那糖豆变成了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苹果大小的光球。 这是什么？这是蛊虫？ 这是灯笼蛊，是方便黑灯瞎火的时候智商之类的细致活的。 说着，公孙抓住那光球给折影。 啊，拿下去，这东西在水里也能亮。 折影接过来，换了一身方便游水的衣服，抓着那灯笼蛊就下水了。没一会儿，他上来了，将天珠给了殷侯，又将蛊虫还给公孙。 这个太管用了。 给你了吧，很好养的，平时喂米饭，一个月吃一次就行了。 公孙说着，拿着个小竹筒给折影装。折影倒是很高兴，只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它就这么一直亮着？ 公孙拿过来，双手按住那光球，用力按，众人忍不住龇牙，好粗暴。没一会儿，那虫子被公孙压小了，很快变回了那颗黄豆大小的黑豆，折影欢欢喜喜收了。这时公孙就感觉身边有人戳他肩膀，回头就见庞玉探头探脑的。 公孙先生，这个蛊虫珍贵吗？ 啊，不贵，很好养的，因为食用我养了好多，赵普订了好多货呢。 众人都看赵普，赵普点了点头。前阵子公孙用蛊虫照明的时候被他看到了，觉得实用，就订了好几万个，准备拿去边关给将士们，没想到在水里也能亮，略神奇。 嘿嘿，那什么能给我几个吗？ 公孙眨了眨眼，将手里那一盒子几十个都给庞玉了，庞玉美滋滋的拿着跑了。众人好奇，庞玉这是干什么去？皇宫里，赵祯忙完了朝政，就跑去庞妃那儿了。果然，刚进门就听到香香在哭。赵祯进去，就见庞妃抱着香香正哄呢。香香原本很乖，都不喜欢哭，不过最近出了点事情。这几天，庞妃和赵祯在房里弄了个屏风，给香香拦出了一个小房间，让她和大人分开睡。可香香刚放进去的时候好好的，一熄灯就立马哭。庞妃拿她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好点了灯再哄，好几天都没好好睡了。别看这皇上皇妃，但对上个奶娃娃，还是跟普通平民百姓家的父母一样，没辙。两人正着急，就见陈公公跑进来。 皇上，皇妃，国舅来了。 哎，他怎么突然跑来了？ 没一会儿，庞玉走了进来，见香香哭鼻子呢。 还哭吗？ 嗯。 不让熄灯。 熄了试试。 庞玉拿出那个匣子，边打开边说。赵祯微微有些不解，不过还是低头吹熄了桌面上的烛火，果然香香哭得更大声了。庞玉对着那匣子吹了一口气儿，没一会儿就见那些灯笼蛊都飞了起来，一闪一闪亮晶晶地漂浮在半空中。再看香香不哭了，睁大了一双眼睛瞧着那些小灯笼。当夜庞妃将香香放到了小房间，留了两个灯笼蛊给她，香香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晚上，一点没哭。庞妃和赵祯 终于是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精神饱满的赵祯赏了庞玉的同时，又赏了公孙好些个银子，还有一片林子，让他好好培育蛊虫。虫虫培育品六号，贪财好色鼻涕蛊。这天展昭起床就找不到白玉堂了，一问白福，白福就叹气： 哎，五爷数银子去了。 还没数完啊。 少爷别看精明，但每次数银子都手忙脚乱的，之前一直拖着，越积累越多，这都数不清了。那仓库好危险，一不小心银子塌下来要压死人的，所以只有少爷去数。 展昭想着要不要去帮帮白玉堂，这时就见公孙拉着小四子的手走进来了，四外张望了一下，公孙有些好奇： 白玉堂呢？ 回白府去了。 公孙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有些失望。 要不然拿猫猫试试，还是找小林子？ 最好还是找白玉堂试。 你们要试什么呀？ 公孙将手里拿着的一个盒子递给展昭。 哈，找白玉堂行蛊。 行蛊？我听过行刀行酒的，头一回听说还能行蛊。 这个蛊虫可是独一无二的，世间最珍贵的蛊虫。 什么蛊啊？ 变形蛊，也叫鼻涕蛊。 鼻涕蛊？玉堂看到了会不会跳起来？ 绝对会。 那我们找他去吧。 展昭一乐，抱起小四子，拽着公孙就奔白府去了。白府的仓库里，白玉堂刚数到128674，突然一个喷嚏，幸亏五爷身手敏捷，往外一窜，就听到仓库里哗啦一声，银子墙塌了。白玉堂擦把汗，差点被压死。这场面正好被跑进来的展昭和公孙他们看到。展昭往门里看了看，好家伙，都塞不下了。 白白好多钱。 听说这只是陷空岛收入的一小部分里面的三成。 哇，超级有钱人。 公孙突然伸手捧着一个盒子递到白玉堂眼前。 来，打开看看。 我不。 能帮你数钱？ 不信。 真的。 公孙让展昭帮忙捧着盒子抱起小四子。小四子仰着脸看着白玉堂，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就那么真诚。白玉堂有点动摇，瞧了瞧那盒子。 真的能数钱？ 公孙和小四子都点头。展昭将盒子递给白玉堂。 来，打开。 白玉堂犹豫了一下，伸手打开。他可没全打开，而是掀开一点点，瞄了一眼，随后觉得没什么，里边只有一块水晶。五爷松了口气，盒子里一块水晶，或者说大琥珀一样晶莹剔透的淡棕色晶石。白玉堂正盯着他，那晶石突然动了一下，白玉堂一愣。片刻的僵持之后，突然就见那晶石哗啦一声展开，恶虎扑食状扑向白玉堂。白玉堂一惊，展昭也一惊，扔了盒子一把拽住白玉堂就跑。两人直接窜上了屋顶，就见盒子里有一大滩东西蠕动了起来，样子像是湿漉漉的鼻涕虫。白玉堂倒抽了一口冷气，转过脸就见展昭蹲着正研究。 还蛮可爱的嘛。 白玉堂闻言觉得有必要跟展昭谈一下人生。公孙伸手抓起那一团软趴趴的东西，直接扔进了白玉堂的粮仓里。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不解。没一会儿，公孙叫来了白福。白福拽着一个银元宝往外拉，一下子拉出了一板来，数了一下正好100个。白玉堂眨了眨眼，从屋顶上下来了。之后 白福叫来了白府的家人搬银子，一板一板地将银子过秤，过完秤直接装箱子。没半天时间，所有银子都点清称好了，也没人需要冒着被压死的生命危险进粮仓了。白玉堂看着一箱一箱的银子，就见银子和银子之间都有什么东西连着，似乎也是银子。 这是什么？ 这蛊虫很神奇的，能分解成很多散碎的块，能分散，能聚集在一起，而且能模仿各种相近的东西，比如说粗糙的表面、纹路或者毛发，几乎是天衣无缝。这东西喜欢金银，还很喜欢美男。 话没说完，白玉堂忽然感觉脚边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就见一大团鼻涕正搂着他的脚。白玉堂惊得一脚甩飞了鞋子，转身就跑没影了。展昭蹲在一旁笑得直捶他。 好玩，好玩。 公孙将那条鼻涕骨装进箱子里，揪下了一点点给展昭。 来，拿着，很好玩的。 展昭拿着捏了捏，将蛊虫放到了袖子上。没一会儿，蛊虫变成了和衣服一样的颜色。回去的时候，庞太师正好经过开封府，参观了一下那鼻涕骨后，跟小厮子要了一小揪揪拿走了。次日清早，群臣上朝，看到庞太师都一愣，就见太师大摇大摆地往朝堂走，他额头上有一个肉色的月牙，跟包大人脑门上那个一样。包大人无奈地在一旁扶额。早朝时，赵祯盯着太师脑门上的月牙笑了一盏茶那么久。而朝堂外，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五一起逛街，开封府众人都好奇地盯着小五看着。其实开封街上的百姓都不是第一次见小五了，不过这一次嘛，有些特别。众人都好奇地讨论， 百兽之王的脑门上不应该是一个王字吗？ 是啊，小五好厉害，竟然是个玉字。 小五嘛，自然要配个玉字。 展昭美滋滋的，而他身边这几天饱受蛊虫摧残的白玉堂无语地看着顶着个玉字招摇过市的小五，摇了摇头。 虫子什么的果然是最讨厌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